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2 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偏北风比较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尤其是中午前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动量下传作用明显，风力是一天当中最大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在大风天气里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并且大风天里空气干燥，火险升高，还应该特别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方向有多车追尾事故，后车是持续拥堵，排队5公里以上。那么在京港高速杜家坎环岛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在富士路玉泉路口东侧西向东也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那么另外，西北二环外环方向在西直门桥的东侧，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苗山高磊组合又再现江湖。 哎呀，一碰到高磊我就开心呢， 是吧？一碰到我你就早上起来必须得吃多多。听说今天早上起来又没少灌自己。 我因为昨天早上起来只吃了一个手抓饼，所以今天我就要找不回来。 你不得看跟谁主持，昨天是大帅你知道吗，你就不能吃太多，你今天高磊你就可以放心吃。 对，放心吃。吃的特别好。你知道吗，早餐吃得饱就发现整个一天的状态都特别的好。 你不觉得一上节目你就开始犯晕犯困吗？ 没有，我现在热血喷张啊。 我的天哪。哎，不过提醒大家啊，今天好像说是这个天气啊还挺那个 风挺大的，今天有偏北风，阵风有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反正早上起来我出门的时候，不是珊珊什么感觉哈，小飞走，我开车来的还好一点，你要是说路上走路的还有骑车的，那肯定得穿个外套。 那我都体验了，我开车到一个便宜的地方，然后走过来的。 这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也是不得不呀，无奈之举啊。 哎，咱今天来说点什么，聊点什么呢？昨天呢，我们节目的监制姐姐给我们无私的奉献了一个话题内容，说到的就是，哎，如果让你给十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你会说点啥？十年前。 以前老听说给未来写信的、哦、啊，这回要给过去写信了。 哎，我就先问问你， 十年前的自己啊，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你是啥样吗？ 我记得像小傻子一样。 不许抢我的话。那我就是 啊，你也这么想的？ 对，哎，那个时候虽然我已经对吧而立之年了， 哎，这个事儿我有发言权、 啊、咱俩 我想想啊，十年前 你好胖了点、 哦对，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十年前你是有点富态，但是十年前2008年那时候我最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时候是降到了有史以来的，就是上班以后的最瘦的这个体重。 我知道你最胖的顶点。 咱不提那个事儿。 你最胖的顶点哈，在我实习那年。 大概03、04。 03年。 对。 02、03年。 对，差不多。 是你的最高峰。 啊、哦，差不多180多斤呢。 对，那会儿我才上幼儿园，我印象里那个时候，一个高磊叔叔。 天呀！ 但是十年前2008年的时候， 那年啊，我正准备结婚，我是操办婚事操碎了心。 对，你特别瘦， 我就瘦得跟杆儿似的。 我其实依稀还记得你在现场跑圈的样子。 你还真记得呢？ 我真的记得呀！ 哇， 高磊磊，你的每点每滴都记在我的心里。 你说我容易吗？真是，就是结婚一趟，真是所有的辛酸全都体会了一遍。 哎，真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年简直就是你瘦的最高峰。 真的是，确实是。 我还记得 穿衣服逛的， 我还记得那年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衬衫，白色的。然后前面有一个， 这事儿你都记得？ 对，银色的条是不是？ 哦，对， 是不是？ 就当年特别流行， 对， 就上面呢，就衬衫一定有的是呢，有一个假的领带印在上面， 对， 有的呢是缀一些这个金色的、银色的一些东西， 就不灵不灵的，远远看就是跟一个领带一样，你就不用打了，然后又有装饰作用，又是个衬衫，又是书。 哇，那衬衫哪儿去了？让你这么一说，我特别怀念当年的那个衬衫款式。 现在拿起来，我觉得依然是很洋气的。 那肯定穿不进去。 哎，怎么样？ 可以。 怎么样？ 我要写一封信，然后给我自己说，当年的那件衬衫拯救了我自己。 让你洗哪儿去了？ 但是当年为什么那么冲动？干什么事儿之前没想清楚，你就干了。 这冲动也好，你知道不冲动的结果就是我现在这样。 冲动是魔鬼。我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该冲动就得冲动。我十年前为什么没想着，2008年我为什么就没想着，我就赶紧报我的职称啊，对不对啊？我就考个中级，考个副高，考个正高。我现在我都是正高级了，我干嘛非得等到今天我还得去参加副高级的答辩啊，考试啊？ 你真棒。十年前我就参加了中级考试，然后至今就是停滞不前了。 哇，那你也挺厉害的，当年你还有想法，你都不拽着我一把，你不够哥们儿。 不是，我的人生想法就是就此就可以终结了，我没有再想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哈，高磊今天呢9点半要赶到西藏大厦参加我这个副高的答辩考试，我可能在8点55分的时候非常优雅的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就提前溜，你看行吗？ 我看刚才发过来的这几位 啊， 内容是差不多的。 嗯， 我一定告诉十年前的自己，无论怎么样，就怎么着，到处借钱也得买房。 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如果你给十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你会写什么？当然这个信可长可短，咱们又是微信互动，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短一点，写上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最想聊什么。当然了，如果您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咱俩用了好几分钟在回忆互相的十年前是什么样子。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互动交流。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南三环主路大修主体完工， 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免费， 5G 自动驾驶发展速度惊人呢。 哎，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一起关注主要内容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北京时间的7:4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收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到10月7，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咱俩一块儿去吧，咱俩这么热爱网球。 哎，真的，啊、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比赛也办了得有10年了吧？好像现在没有10年。 今年好像是整10年。 是吧？我觉得有10年、啊。 不，10多年了。 不止了。 不止了。 反正每年现在就十一长假的时候，如果没听到中网的消息，好像差点什么。 对，缺点佐料、 是不是？咱俩要不打打吧，响应号召。 但是咱俩不能作弊，咱俩不能参与抽奖，咱俩是工作人员呀。哎，你还有没有别的号？咱说说别的消息吧，好吧。 好，咱们首先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哈。昨天凌晨呢，南三环主路大修主体完工，大修道路全长14.28公里。本次大修工程呢，将于10月底前全部完工。随着本次大修的完工啊，历时3年的三环路大修完成了全线闭环，所以新三环将为市民朋友出行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道路通行条件。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的消息。2018年国庆节、中秋节将至，昨天的北京市12358价格监管平台发布了节前消费提醒。那么今年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节假期高速将全部免费。那么根据这份消费提醒，今年两节期间北京高速公路的免费政策是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时间是2018年10月1号0时至2018年10月7号20:40止。您可千万别走错时间啊。 哇，我有点记不太住。 你就记着1月1号叫10月1号到10月7号免费。 哦，别的都不想。 没不想。 好嘞。此外呢，12358还提醒消费者朋友啊，目前除占道停车和 P 加 R 停车，也就是换乘停车场以外啊，北京市的停车收费均实行市场的调节价，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满一个计时单位之后，一个计时单位一般可能是15分钟现在，是吧？ 差不多。 对吧？就要收取停车费了。不足一个计时单位的不收取停车费。大型活动期间呢，公园景区附近的占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以实行计次收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从2018年今年的8月1号起，北京巡游出租车每运次加收1元。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明后两天的本市将举行2018年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赛程的起点终点都设在了园博园内。活动期间呢，受园博园及周边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影响，沿线行驶的公交310-356-391-555-564-624-309专55-978-843-897-951-994等14条线路将分时分段的采取停驶、缩短、甩站等临时的调控措施，最大程度的保障市民周末出行。 反正住在周边的朋友们吧，注意一下哈，尤其就是出门之前一定要看一看。那今年年底呢，市民朋友乘坐6号线到达海淀五路居站之后，可以继续往西了。地铁6号线西延线苹果园站以东昨天呢开始空载试运行，并于年底正式试运行。6号线西延工程呢西起金安桥站，东至6号线一期工程五路居站，全长是 10.556 公里，共设车站6座，其中换乘站是3座，分别是金安桥站、苹果园站和田村站。这个金安桥站呢可与 S1 线和地铁11号线换乘，在苹果园站可与1号线 S1 线换乘，在田村站呢与建设中的地铁3号线和规划当中的 L6 线换乘。截至目前呢，西延工程7个区间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成，正在组织各车站附属工程的施工。同时呢，苹果园站以东昨天起也开始了空载试运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首先带来的是一条惊人的消息。 惊人啊。 5G 自动驾驶的发展速度太惊人了。市经信委方面透露说，那么截止到今年7月底，本市已经向百度、小马智行、北汽新能源、戴姆勒、上海未来等5家公司发放了自动驾驶车辆的测试牌照，累计道路测试里程高达32,292公里。目前呢，市经信委还在组织腾讯、滴滴等企业开展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并且有望发放新的一批牌照。本市呢，围绕 5G 这个核心，将打造一张完整的产业网。以后咱俩出门，我告诉你，都坐副驾，不坐副驾驶，咱们得坐后边那一个。 后边老板椅。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吗？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我因为个矮，说哟你开车是不是无人驾驶啊？我要告诉他。 没那么矮。 因为我不是老喜欢开大车吗？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以后谁也别说我就是无人驾驶。 对，理直气壮的告诉大家， 感觉很解气 啊！但是前提是咱们得测试安全了再投放啊。 对对对对，安全第一 啊！ 昨天呢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爱牙日的宣传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专家就指出呢，虽然目前公众的口腔健康意识逐步提高，但口腔健康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根据全国口腔流行病的调查显示，12岁儿童这个患智齿率啊，是由2005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39%。为保护儿童少年朋友们的口腔健康呢，参照国际公认的，这叫窝沟封闭预防窝沟龋及氟化泡沫预防乳牙龋的措施。 我的天哪。 北京市分别于2005年和2011年呢，最早在全国适龄儿童中呢，免费开展了窝沟封闭和氟化泡沫预防龋齿的项目。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部发出的通知，要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一次全面的排查。排查对象呢，包括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及校本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按照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啊，应选用经教育部审定通过的教材，且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修改。但是教育部近期发现一些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个别版本的教材内容，个别学校存在着以校本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为了维护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教育部决定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一次全面的排查，就应该查。 对，因为每一次教育部这个课本啊，还有课文，这都是专家队伍组精心定制的， 是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下来， 积累下来， 哪能随便你就改呀、啊？是不是？ 就是 误人子弟哈。 对， 好， 咱俩那么解气。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的话题是： 哎呦，有没有特别的话要给10年前的自己说，或者写一封信给10年前的自己呢？现在就把您的这个小信啊，编辑一下发送过来。 对，几十字、几百字都可以，看看您写的精不精彩。 我个人觉得几百字是获得球票的几率很低了。别忘了，您写这个短信的时候，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后缀上，我们就知道您是想要票的。 哎、对对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会不会有人写这句话？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突然，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凉欣然围着灿烂，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当然万物喜欢，我让青翅怦然撩起波澜，我让满目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好， 哎，你会给自己写一封信？ 哇，我已经沉浸在这个音乐不能自拔。 哎，十年前也有这种吧，迪厅的感觉。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我告诉你，我受不了我的心脏。我去迪厅，十年前我曾经去过，应该我一会儿我能睡着了。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睡着了，第二次去的时候也睡着了，第三次开始免疫了。 哎呦， 需要一个过程。人家一共就去过三次。 呦呦呦，真的假的呀？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这封信吧。Brand Z 说了，告诉十年前的自己别熬夜了，十年后你基本都快谢顶了，还得少吃油腻的东西。十年后你都三高了。2010年毕业回国后，马上在北京买房买车，14年把房子卖了，买世界杯德国7-1赢巴西，赢的钱又全扔到股市里，股市过了5100点我就都卖了，赚的钱再都买房。然后你手头应该有几千亿了吧，把北京文艺广场买下来，让高磊大帅、王一、苗山四个人24小时给你轮流播节目，再也不用怕上班到单位听不全节目了啊！我希望中奖。哎呦，您这愿望是不错啊！我估计前边那几点是真的，比如秃顶啊， 哎，他 三高啊， 他这封信啊，不但结合了过去、现在，还有 未来。 未来啊、哎呀，真是可以啊！我也是这么想。 我看你有老板相， 我觉得你有 啊、加油！ 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十年前在听《早安北京》的哦，你知道吗？ 真的。 十年后的我们出发吧，我还在听哦。 真的。 坚持听十年哦。 真的。 但有关键词是我从未中奖哦。 真的。那也不赖我们，电脑随机抽取的。 你得那个坚持互动， 是 有事没事就把电话后缀一下。 我天哪，六线居士说了，我要给十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我会附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我会告诉自己以后别再熬夜了，看看你这几年都老成啥样了。我告诉你，真是熬夜毁死人呢。 发际线有没有靠后？ 我怎么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呢？我就是每天因为每天要上早直播，所以我睡得早。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咱们认识这十来年， 我好紧张， 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哦耶，好，谢谢。嗯， 没有任何的痕迹， 就是体重多了大概20-30斤。 没有，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你发型变了。 由原来的青色的， 由杀马特变成了洗剪吹。 洗剪吹，这叫墨西干是吧？ 墨西干， 墨西干嘛，真是。 哎，真的就是你长那几斤肉，由于新的发型也阻挡了， 就是显得人高了， 不是显得 高啊， 不是显得，就是高， 就是高。哎呀，就是1.87米的个。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和你搭档的时候，我就莫名的想从内心里就是说一些实话， 夸赞我， 让别人听着好像夸赞，但完完全全就是真相。 你其实不必补这句话的。 我早上起来吃的糖油饼 啊，所以嘴上抹了蜜。 跟他们俩上节目，我都没吃饱饭。 你看看，你看看，所以明儿还得咱俩。 对，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写封信给十年前的自己，告诉我们，顺便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告诉我您十年前想跟自己说什么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接下来热点消息呢，我们简单跟您来聊一个话题啊，冰皮月饼不能随身带上飞机这事儿您知道？ 哎呦，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每次都带。 啊，你真没被查过呀？ 你知道吗？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政策还是怎么着有变化了。我讲讲我的经历 啊， 我大概9年前，9年前、因为那个时候吧，香港的那个冰皮月饼特别好吃，因为有好几家都是老字号。 对对对， 那个时候国内就是内地啊， 内地 还没有什么专门吃冰皮月饼的这个传统，所以那会儿都要去广东那儿。后来发现广东的味道跟香港那个那几家什么大三元那几家老字号味道还是不一样。后来我去香港的时候，每次专门炖这个，而且香港当地冰皮月饼也是很抢手的，然后每次去我大概排队1-2个小时。 那当然，人家也得买，人家也过节呀。 而且甚至有两家店，我是头一天打电话过去预约，第二天我才能买得到。 但是你那个时候拿回来甭管坐飞机还是什么的动作， 回北京的时候我手拎着它，因为我不能托运，我怕给它给我弄坏了，因为它是软的嘛， 对对对， 我就手拎着好几箱，然后因为它是冰皮，它还是需要冻上的，所以我上了飞机，我当时还跟空姐说，快给我找一个冰箱，快把这给我冻上。 你这么多事儿的乘客也是少见 啊。然后那空姐也觉得，哎呀，冰皮月饼，这个是得凉，怎么办呢？哎，没有冰箱啊，我们那里面的冰箱里它都存了大家那个餐。 对，肯定的。 然后他说没有，他这样，我给你想想办法。啊、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他干嘛了？ 港龙航空的空姐又给我找出一大袋子干冰，然后就说你把你冰皮月饼给我、 哎， 我把它给你包在一起。 真好。 干冰围绕它周围，它能扛几个小时。 哦。 但是你到了北京打车赶紧在搁冰箱里，我觉得应该来得及的。 以后我不坐国泰了，我就坐港龙。 他们是一个集团的。 嗨， 哎，所以 我改一个香港。 所以你知道吗？打那就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件事儿。我一路上、哦、人家还有人来接我，我还不着急回家说吃个饭吧。我见着饭馆，我说你先给我冻起来。所以我一路上都在找冰箱 啊、哦。那现在为什么不成了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正好咱们一块儿学习一下。 对对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小长假期间，不少旅客会自身携带月饼礼盒、大闸蟹礼盒出行。在此呢，首都机场提醒广大游客，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生活刀具和酒类物品的必须办理托运，所以旅客在出行前整理行李以及相关物品的时候，需要提前确认月饼礼盒当中是不是含有生活刀具、酒精饮品或者是蟹醋等液态物品，并且提前的向所搭乘的航空公司了解像大闸蟹啊等这些鲜活易腐烂的物品的携带规定。 对，此外呢，首都机场还特别提示呢，冰激凌月饼、冰皮月饼不可以随身带上飞机，就像我刚才这个事儿是不能带上飞机的。 是的， 办理托运的时候，其容器也需要选择塑料袋、泡沫塑料，还有这种双重包装。如果呢旅客需要用干冰保温月饼，必须提前向航空公司申请批准，并按照这个危险品运输程序接受检查。 对，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一呢不是从首都机场起飞的， 哦， 每个机场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你不是落地的是吧？ 是这儿落地。 你不是从香港飞？ 但是我是从香港登机的嘛，所以他这个可能就是说从首都机场。反正出发的时候肯定是不行的，这样。 对，肯定是啊。 对。 所以大家出行之前一定得小心点，最好就是在当地您就消化完了，吃完了完了。 对，原则上这些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检疫检具局的时候边检都是不希望带上飞机的。 都是非常严格的。 什么水果啊、奶油蛋糕 啊 点心啊、 冰激凌啊、肉类、 啊。冰激凌啊、肉，对对，就这蔬菜啊什么的。 咱们就都别带了啊。 咱们别打着飞机去买菜了。 就是。 多贵啊。 北京挺便宜的。 如果十年前的我知道十年后的今天网上什么都有，谁还扛冰皮月饼。 那个时候倒还真没有。 啊、现在是真的有、啊。 对。来看看郑郑说，十年前的我长得像三十多岁的，十年后的我长得还像三十多岁的，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老同学看到我都说我十年间变化不大，我就想对自己说，哼，心态最重要。 没错， 要想年轻就得保持好的心态，健康的心理状态。 说这个我有同感、我六年级就长这样，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呀。 真的，哪天你晒一下，哎，这样你搜个照片，你把它发到咱们的平台上，咱们选一个关键词可以看吗？ 好耶。 你敢啊？ 我敢啊！ 我来，待会儿，待会儿 胖吗？ 对对对对，待会儿咱们试试，可不可以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币香油，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的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了。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有多车追尾事故，后车是持续拥堵排队5公里以上。在京港高速杜家坎环岛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2起追尾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在富士路玉泉路口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今天是星期五，肯定路面上的车是比较多的，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千万别再出事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200美元上方窄幅震荡，最终收阳，全天是先跌后涨，最低至每盎司1201美元之后缓慢走强，美盘录得日内高点每盎司1208美元之后无力回落，但仍然运行在每盎司1200美元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要掌声感谢一下辛勤的珊珊同学，他正在把我们大概应该不只是10年前了，大概是14-15年前了。 哦，太可怕了！那时候上幼儿园的照片，那个怎么穿了个橘色的裤子， 满脸都是胶原蛋白，好不好？ 天哪！哎，你起个名儿吧。 我起个名儿，自动回复的名字是不是？ 对啊。 就叫10年吧， 好吧， 多简单，还也好打。 10年之前， 我的天， 我不认识你。 谁说你不认识我呀？我们俩都做同事好几年了，好不好？10年之前。 10年之前，哎，关键词是这意思吧？ 啊，你先琢磨琢磨啊。反正就是苗山的一直在特别辛苦的在拼这张照片，因为我们俩有拍了一张刚刚在直播间此时此刻的照片， 好像可以了，我试试啊。 你先试一下哈，我先念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想告诉大家，您如果给10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想要说什么？成功了， 耶！看， 可以。天哪！哎，我看一眼我自己这个自拍，还能。哎呀妈呀，怎么那么白嫩呢？我的天呀！ 主要是咱们直播间光好， 光好是吧？行，哎呦妈呀，还没等我发号施令呢，大家已经快100条了，大家 您悠着点啊，悠着点啊。 我每天真的都不这样，就今天戴了个眼镜，怎么今天拍照啊？昨天没说有这事儿啊。 我也是临时想起来啊。大家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后台输入就俩字儿，十年，俩字儿，十年，您就可以看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是2005-06年，我和珊珊参加 04年 哦，04年， 照片写着呢。 哦 ，sorry 啊。对不起，对不起。哦， 那年我还是个学生 啊！真的呀，04年，那就是14年前了。我们俩和其他北京文艺广播同事的一张合影，下边还有一张我们俩今天就在当下刚刚拍的一张合影。 我就今天没洗脸，真的。 所以你显得有点比我黑是吧？ 对，我真的今天没洗脸，然后但是我真的刷了牙，我想我得对得起你。 吃那么多早点不刷牙，瞬间300多条了，我的天！大家给我们留点看短信的空间行不行啊？我们都刷不了你们短信了，我们念什么呀？ 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俩是很包容的，对于没有洗脸的我和满脸泛油的高磊。 我怎么感觉我那张照片就是一小白脸啊？你不觉得吗？ 大白脸， 哎呦， 白板。 谢谢晋国杰，祝高磊老师职称答辩圆满通过，通过了请吃大闸蟹，可以，没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 11月份估计才通知结果呢，到时候大闸蟹都没了啊。反正去年是这样。 哎呀，飞翔的黑豆芽就说了，要给十年前的自己呢一封信的话呢，我一定会告诉自己千万别跟老爸赌气，考上了高中硬是告诉他我没考上，我要出去挣钱了，我要买买买，如果那个时候不犯轴也就不会现在这样了吧。 哦， 可能跟爸爸那个时候是有隔阂，对吧？ 对，一赌气做了错事，但是十年后你能够明白想通了再改变自己也来得及。 对，这就是成长嘛，对不对？ 齐峰说了，我会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不能惯着你媳妇儿，不然十年后有你受的。好好的挣钱，以后会有很多。儿子该打就打吧，以后再大了就舍不得了。 我还以为再大就打不动了呢。 爱上健身吧，以后去玩水吧，都会成为焦点的。哦，就是说希望十年前自己喜欢可以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对， 多好啊。 糖炒栗子你有没有念？ 没有。 哎，十年前的我，糖炒栗子说了啊，十年前的我，你好，你不用对未来感觉迷茫，你会从事你喜欢的行业，你不必对现在的女朋友过于执着，因为你未来的妻子比她更优秀。你不必去上海的旅行为这个资金而发愁，因为未来的你会周游全世界，不出十年你会去70多个国家。十年前的我一定要珍惜和大伯一起的日子，因为他后来有2年就走了。 哦， 十年前呢，我注意就是不要贫嘴，不然的话 贪嘴。 对，哦，贪嘴啊。 嗯， 十年前一定不能贪嘴，害得我现在这么胖。 嗯，但是他好厉害啊，这么10年的功夫去了70多个国家，平均每年去7个以上。你看你这 么爱玩，你在哪儿上班啊？ 你都没赶上他的速度吧？ 我没有，其实我是这样的，我现在不再计数了，我在重复重复再重复， 就是喜欢的地方会再去。 对，我其实近5年的时间去都是同样的这几个地方嘛。 基本都是在德国是吧？ 就反正都是欧洲那几个国家，但是会可能在不同的小镇徘徊一下。 哎，我特别佩服苗山，就是他真的是有这种想法，而且能够把自己的想法付出实际行动，而且能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哎，我真的好佩服你。 不是，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时间我比你充裕，我不用带娃。 但是我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你看，我就这次第一次去意大利，今年我才去了一趟，但去完回来以后就想，好累，我再不去了。 因为确实远，因为是这样的，你第一就是你去这么好的国家，但是因为你并不是20岁的时候去的， 对对。 因为说实话，就是长途飞行，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是个事儿。我以前带我妈胡小姨去俄罗斯那一次，他们俩累得不行，我还说，哎呀，玩起来呀。我现在真的才明白，真的累。我今年前两天休假的时候去欧洲，我就觉得整个腰都快折了。 对，所以以后工作当中你得好好的帮衬我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是吧？ 高磊哥，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得嘞，谢谢。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写一封信给十年前的自己，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当然也可以直接回复十年俩字，看看十几年前的我们俩和今天的我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 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了，接下来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组热点消息。先来说说吧，中秋节假期哪些电影值得我们去看呢？ 哦，从国产佳作到进口大片，数十部电影齐聚中秋档，多样化的题材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这中秋也好，是电影也罢，都能勾起人们的遐想，在情感的表达当中引起共鸣。李白曾写“举杯邀明月”，那么今年的中秋，我们不妨约电影去感受大荧幕带来的执着与疯狂、痛快与潇洒、温暖与浪漫。哎呦，我今天这口条能 老想出去浪， 不是我今天这口条能通过主持人的这个职称考面答辩吗？ 我的经验是一会儿下了节目你去补两个油饼。 来不及，九点半签到，我得飞奔过去。 一定可以的 啊。好， 咱们了解一下今天开始上映的导演贾樟柯的新作《江湖儿女》呢，是一个关于相爱与分离的爱情故事，也是关于变迁与发展的时代故事。这部电影是贾樟柯过去17年里记录生活、记录表现生活的影像回顾，让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和情感的流转中回味无穷。 嗯，那么想感受动作片的视觉冲击的话呢，中秋档的影片也有不错选择。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追凶》就讲述了一位医生的原本幸福家庭惨遭暴徒欺凌，变得支离破碎之后决定孤身出击奋勇反抗的故事。 哦，那由陈小春、郑伊健、曾志伟等主演的黄金兄弟则通过了港片惯有的枪战和打斗，表现出兄弟出生入死的情谊。 那么今年中秋档上映的影片当中呢，还包括了纪录片《爱猫之城》中导演杰达·托伦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猫，他们自由自在地漫步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当中，未被驯服也并不狂野，日复一日他们和城市当中的人们和谐共处。当然我们只是介绍的一些新片， 对， 大家自己在家现在 APP 那么多，直接咱们就搜索自己喜欢的一些精彩电影，是吧？ 我现在每天就在家，说实话，看东方综艺小品大赏，每天看小岳岳、欢乐喜剧人。 就珊珊天天推荐我看，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到时候我也这两天休息我也看一看哈。 哎，从今天开始一眼我就告诉你啊。 可以。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哈。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中秋假期了，这两天呢早晚间北京的凉意已经越来越明显，很多人都在问是不是已经入秋了。从目前气温实况和预报看，9月16号北京可能已经是入秋了。由于入秋时间是事后确定，所以真正揭晓还要等到明天以后。那么今儿起呢，冷空气裹挟着北风再度进京，拉低早晨气温，中秋假期最低气温要降到11度，大家还需要适当添衣。 对，所以要翻箱倒柜了啊，最近把这个冬装和秋装都拿出来。 对， 昨天夜间呢北风渐起，今天凌晨风力增大，白天起呢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天气转晴的同时，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也俱佳，而且带来气温的下降，预计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注意防风并注意添衣。 嗯，那么据介绍呢，在经过连续两年十五月亮十七圆之后，今年中秋月将迎来，虽然8月15号当天月亮不是最圆，但这并不影响公众赏月。专家就表示，农历十五晚上公众可以一赏皎洁圆月，当然了农历十六和十七晚上赏月也非常不错。专家提示，日落后不久月亮呢将冉冉升起，日落之后两小时是赏月的最佳时机呀。 我刚刚想起北风起，对吗？北风起就是可以吃蟹了， 蟹脚痒啊。 对啊， 原来是有这句广告词的。 哎不，真的有一年我去上海，我记得我跟两个朋友，我说咱们吃螃蟹吧 啊。 然后呢对面的朋友说，哦还没有，随便吃两个，没有大闸蟹。我说现在有啊，他北风还没有起。我说什么北风起，特别认真的看着我。先吃点小菜啊，然后给你吃点河螃蟹，现在没有大闸蟹，因为北风还没有起。我说北风起什么时候起啊，明天能不能起啊。 你太着急了，这就是吃货的本性。 所以我对北风这两个字是关键词条件反射 特别敏感 啊。不，我今天关键词是十年、啊、 十年哈、啊。得嘞，还有如果大家呢想获得一份奖品的话呢，一定在您的微信的内容之后缀上您的电话。我们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 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吧，好不好？你起来听听。 什么歌？ 一下就拉回了大概几十年之前。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老吧， 这首歌曾经是我的随身听里面无限循环的那些歌里面的一首。 对，原来还玩那 Walkman， 你记得吧？ 对啊、哎、Nothing wa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我们当时我们同学都没有，就我有。哎呦，他们可羡慕。 哎你知道，还正说，我昨天收拾一下屋子，真的发现了一个包，打开就是我上高中时候的那个随身听。 你还留着呢？ 啊，爱华牌的。 哇， 你记得吗？因为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上海的吧，应该是。 是 爱华牌是咱们国货里面当时可以和这个外国品牌相抗衡 的，索尼什么的。 嗯， 哎，相当好看， 相当好， 纯黑色的吧？ 我那是银色的。 哇、哦， 我还是在图书大厦买的呢。 还有红色的，我记得那时候女孩爱用红色的。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这银色好？因为黑色和红色是塑料的皮儿。 哦， 那个皮儿，我那个是。 你那不是塑料的吗？ 不是吧？ 人家应该都差不多吧，就自我感觉好就行了。 对，反正银色的要贵一些。 就是的，真是。来，这个猴就说了，我要和十年前的自己说。别早恋，好好学习。我老公说，十年前应该要控制体重，少吃多运动，学习打网球，最好是买个当时的特等奖的彩票。 高磊，我想问， 哇，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高磊，这个齐峰这位同学发了一张照片，请问这是哪儿来的？ 这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什么。哦，哎、大帅给我拍。 我跟你说，这只能是大帅。黑你的时候他传到网上的， 但是他也没说关键词当时发。天，太可怕了，大帅，我把他拉黑。 哎， 我找他 女朋友 消的。 我跟你说，就是为了报复大帅，我可以告诉你昨天他说了一个秘密。 说 昨天呢，他就说，哎呀，其实我这个腿不够长。我还安慰他说，因为刚才谁提醒我了，我刚才看是、哦对，这是思达就说了，说苗苗帅，你昨天说的大帅如何显腿长，你告诉他。然后我就说，我说大帅你个儿挺高的，你这腿不短。他说不是的，珊珊，我回家认真的看了看自己，然后我女朋友也认真的给我量了量，然后我发现我上身和腿是一样长的。 你不知道吗？他其实上身更长一些，他腿好短的，然后中间就不说了，也没腰，然后他走路还往前探着。 还甩搭甩搭的 啊，对，甩搭甩搭，一探一探的。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反正再也不在。 让你把这张照片，齐峰这张照片啊，混到齐峰手底下，都是有原因的。 对，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话题是。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话想说给十年前的自己呢？那就给十年前的自己写封信吧，顺便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啊，贯口啊。 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的氛围灯里 Bose Premier 剧院级音响系统与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和互动，给你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当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给我 Nike 网红教练陪你一起 get 到嗨点。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嗨，完了，咱说说其他消息吧。 咱们看看文化方面的 消 息吧。 啊， 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展演之一呢，昨天晚上到23号，中国东方歌舞团经典歌舞晚会《美在东方》在天桥艺术中心亮相。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右旗、乌兰木旗的队员受邀加盟，将为首都观众呢带来蒙古国的舞蹈《走马》。《美在东方》呢分为《丝路寻梦》、《环球逐梦》和《华夏圆梦》三个篇章。 中秋与国庆双节将至，中山公园音乐堂呢将为观众奉上丰厚的音乐大礼。10月1号，祖国慈祥的母亲、著名歌唱家经典民歌国庆演唱会将温情上演。 这个盛世互娱公司呢，昨天宣布了今年的六大重点落地项目，包括网剧《油炸帝国》、还有《厌世少年歌》、电视剧《逆光》、电影《拳头妈妈》、《最长一枪》、还有《鬼吹灯之天星术》。其中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剧情的电视剧《逆光》呢，是由张涵予和蓝盈莹主演的。 著名的演唱组合吉祥三宝中的爸爸布仁巴雅尔于9月19号晚因突发心梗在哈拉尔去世，享年58岁。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他还担任了呼伦贝尔学院院长助理、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及北方少数民族艺术团的团长。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条消息。 嗯，一批大运河文化主题网络文学精品呢进入到开发阶段，已经有作品或纸质图书出版、影视改编。其中《运河天地之大明第一北漂》以这个跌宕起伏的情节、紧凑有韵的语言、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和永远昂扬的奋斗精神被众多合作方看好，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好了，时间不多了，我们这一节最后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吧，说说要给十年前的自己写信写些什么。躲进云端说了，我要告诉十年前的自己，珍惜09年一个工作的机会，告诉自己现在的老公叫什么，给他写信，告诉他赶紧回来找我吧。 哇哦， 这肯定，我觉得十年间他们俩肯定是分隔两地了。 对，这是遗憾嘛。 是， 季鹏飞说，要是写给十年前的自己呢，那肯定希望买房啊。因为我觉得啊，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的女人原来是丈母娘啊。 啊， 一定是丈母娘支持他了。 哦，对，给他加油打气了。 对， 你就娶我姑娘，我姑娘就非你不嫁。 主要是买房提供资金了。 我天呀。哎，轻舞飞扬也说了，十年前也是我最瘦的时候。哦，就刚才我说十年前我最瘦哈，他说他也是最瘦的时候，因为当时正好是我负责奥运安保工作。哎呦，那是相当的累啊。可是看到北京奥运会开幕那辉煌的场景，骄傲自豪，辛苦也不觉得辛苦了。 对，其实我现在想起08年奥运会的那开幕式的时候，我现在还是热血沸腾的，还是挺激动的。 那当然了，尤其是击否的那一瞬间， 对， 天哪，我的心灵受到了震颤， 特别的自豪。哎，然后这个六线居士就说，我要是给十年前的自己写封信啊，我会附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我会告诉自己以后别再熬夜了，看看你这几年都变成什么样了。能不能发两张球票安慰一下。 待会儿我们随机抽取哈，我们 看你的运气了。 对对对，第30段的时候呢会公布给大家。哎，怎么那么多朋友找出了我之前的一些照片，这都谁发的呀？ 人家还给你拼那个做了个拼图。 我真受不了了。Sense of love, 你们 Miss Q 什么什么嫣然若曦，我真受不了你们了。 啊， 太过分了。 您现在可以继续发十年，看看我们俩前世和今生。 我的天。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那么河北啊、河南啊，今天都会受到影响，都会不同的吹到四到六级的偏北风。这股冷空气呢，虽然不是特别强，但是它的影响范围一直可以扩展到华南地区。所以说呢，未来几天，自北向南，都有一些偏北风。那么降水情况范围并不是很大，全国范围当中呢，只有像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的地区的中东部和北部地区，还有江淮西南部、江南的西北部和中东部，也就是这个广东啊、广西的这个东部地区，这些地方呢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呢有些地方恐怕还会更大一些，比如说广东。恐怕局地啊，恐怕出现暴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江西东部、浙江西南部局部也会有暴雨，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其他地方，因为现在已经这个在黄河以南基本上即都入秋了。北京呢是从9月16号开始算即入秋，那么呢天气都非常好了。不过呢，东北地区气温下降比较明显，所以去那个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多带点衣服。 没错没错。那么明天呢就该进入到咱们的小长假了哈，中秋的小长假了。北京三天小长假的天气如何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的，应该是22号、23号呢，北京还有点小北风，天气还是晴朗的，气温会进一步下降，预计啊，这个最高气温在23到24度之间，由于三四级的偏北风，人们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20、21度，最低气温呢在12到13度，8月15呢，也是晴天，不过呢，冷空气已经离开了北京，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只是气温是略微低一点，中秋节呢，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12度。大家出去赏月，一定要多穿点衣服。 好的，谢谢刘工，也提前祝您和您的家人以及您的同事中秋佳节快乐。 谢谢 刘工，再见。 再见。 好，那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京沪高速18里店桥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京藏高速主路回龙观入口进京方向也有事故，后车请小心。京开高速四环入口出京方向有事故，西四环正常庄南向北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出口有事故，后车小心。京城高速去机场北线1公里出京方向有事故，在来广营收费站南侧1公里出京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小心。北五环北苑桥东侧西向东有事故，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桥东侧正在处置故障车，影响了后车通行，建议大家绕行平安大街。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ped it.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嘿，你说说咱们听众朋友怎么都那么的会说话，那么的会聊天呢？ 一上午都已经破了14000了。 我的天， 14000条了。 对啊，这紫色的海说了，这个是高磊，这个是高中生吧。哎呦，您太会夸人。 哎呦喂， 真的，我告诉您，您没说成小学生我就万幸。另外珊珊咋瘦呢了？累的吧？ 可说呢， 他天天吃那么多哪瘦了。 哎，其实刚才郑大强发那个短信就说，油饼女神，我想问你10年前也这么爱吃油饼吗？ 啊， 我10年前不光爱吃油饼，还爱吃包子饺子面条。 我贼爱吃糖油饼， 我喜欢吃一切饼。 哎，我也是，就卷的那种 烙饼，什么鱼头泡饼。 可以 是吧，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就是把所有的菜能够卷在饼里，就跟那卷那个春饼一样。我们春 果然咱们都是北京人。 然后呢就是卷的越多越好，然后再蘸上那个酱，裹上葱， 裹的得特瓷实。 哎，一口下去满嘴流油的感觉， 说是吃了一张饼， 啊，香啊。 其实这量呢相当于三张， 这我告诉你，就这个量我怎么也得吃三张，相当于9张。 哎，我跟你说，我表妹就是小姨的闺女 啊， 我表妹特别瘦，可能才90来斤吧，1米65、66的样子 啊， 但是每天啊吃的多到我表弟看着她说，姐姐你这么吃有点晕。然后她一定要去我姥姥家，让我姥爷亲自给她烙饼，因为家里烙的又厚层也多，就好像比外头实惠。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那些那个美食的博主，他们视频直播自己吃饭嘛，我太可怕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姑娘，我真佩服他们，他们 能 把 吃下去吗？ 满满一桌子的什么鸡腿啊、猪蹄啊、烤肉啊，还有各种的饮料啊、甜点啊，真的，当然他是会快进，他会一点一点吃，但是快进你就确确实实看到他吃，全部吃到肚子。 那我应该让我妹也去开一个直播，可能还赚点大轮船、大帆船什么的。 你妹应该向一小姑娘学习，当然那小姑娘就说，因为我吃的太多了，所以一直没有男朋友，好不容易有个同事给她介绍了一男朋友。 然后呢？ 然后那男朋友带着她去餐厅，说，因为那个餐厅还可以啊，价位不是特别高，所以她男朋友说了，就是那个见的这个男生啊，就说了一句说，来，菜单给你， 随便点。 然后小姑娘说，真不好意思，真的让我随便点吗？然后我就真的随便点了。因为我点了一本儿。 然后小哥得需要朋友来帮忙结账吧。 然后他说，就再也没有然后，他就没有再约过我。 后来 得嘞，还 有点心酸，真的。 哎呀，躲进云啊，这个说过了吧。异次元说，真高兴，我发了信息你们做成片花还在用，放根10年吧，一眨眼来北京都快20年了。 哇， 看着北京的变化越来越大，感慨颇多呀。 你看着北京的变化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变化一样，一天一个样。人家魔草都说了，苗山你这功夫见长啊，拍马屁于无形。 还真是 实话实说， 特别受用，你知道吗？ 实话实说， 说完了以后神清气爽。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你再说两句。 你今天一定会过的。 我怎么觉得像法子？别、啊，大家给我加油啊！ 你一定会过的呀，这个毋庸置疑啊， 是吧？ 这事我从来没有疑惑过呀。 评委老师，您听到了吗？待会儿我9点下了节目，我就直奔西藏大厦，我要参加这个职称的答辩考试。 你一定会到的， 大家一定预祝我啊！我准备先坐2号线地铁，然后再倒个5号线，就到了。希望我9点半准时到啊，千万别迟到。 没问题。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话题内容是， 有没有特别的话想跟10年前的自己说呢？我们现在就给10年前的自己写封信吧，然后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找到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当然了，如果想看看10几年前的苗山和高磊以及现在此时的我们俩，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发送关键词 10年。 对，就这俩字，10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10年的变化了。 还好我有心机的把它拼在了一起。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嘞，接下来旅游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中秋赏月的活动哈。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着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主题开展中秋月圆系列游园活动。届时的市属公园当中，天高气爽，丹桂飘香，夜晚皓月当空，余音绕梁，市民呢可以在这个风景当中是登高亲水，赏花揽胜中度过别有意境的中秋小假期了。 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副处长温蕊的介绍呢，围绕月圆京城情系中华的主题，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已经陆续完成节日游园环境的布置。与此同时呢，景山、北海、颐和园、天坛等皇家园林的游园赏月活动呢，也将正式拉开帷幕。同时，为丰富首都市民传统节日的文化生活，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北京节日民俗文化和公园特色历史文化，市属公园以及园博馆呢，还将举办古曲音乐会、京剧戏曲演出、植物精品展示，还有泛舟赏月、传统民俗体验等多个品类，25项丰富多彩的节日游园活动等着您。 是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这个游园赏月的温馨提示吧，好不好？ 好。 那么在出行前呢，您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停止售票以及闭园的时间和晚间游船的一些延时的情况，因为晚上大家赏月嘛，所以它游船时间可能是不仅仅是停留在比如说5点或6点， 对， 可能到晚上9点左右哈。 对，赏月的时候呢，注意脚下安全，看清路面台阶，站稳再赏景。 那么另外乘船的时候，咱们一定坐稳了，不要将身体探出船外去赏月。 对，别顾着拍照哈，一不留神该掉水里了。 对， 这个昼夜温差较大，注意保暖。 还有就是文明游园，礼让他人，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也看管好您的随身物品。 各公园的游船延时时间呢，是天气和水面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便于游客市民的出行，可以通过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官方微博艾特畅游公园提前问询。所以做好准备工作吧。 对，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博物馆方面的消息。下周一呢是中秋节了，虽然说博物馆有周一闭馆的传统，但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正阳门管理处、北京古观象台、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智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等多家热门场馆呢，将打破习惯，周一照常开门迎客，节日期间呢是正常开放的。 北京地区博物馆在中秋期间呢，策划推出了共计20项特色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下。首先是首都博物馆近期开展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为观众真实呈现了大辽王朝的鼎盛时期的方方面面，详细勾勒出了一幅这个辽代的全景图。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从宏观城市功能与规划到百姓的城市生活，再到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多视角多维度地展示了清前朝盛极一时的北京和幕府时期的繁华似锦的江户。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过节期间大家可以去公园玩，还可以去看电影哈。我们这儿给您推荐一部电影《黄金兄弟》呢，今天将全国上映。电影呢不仅是喊出了做兄弟有今生有来世的热血豪情，推出的电影插曲《友情岁月》更是引爆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郑伊健和陈小春这对好兄弟与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20年之后五人重聚电影大荧幕，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友情考验。那么大家伙过节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了哈。 对，约会的时候看看。 咱们再了解一下多地景点票价十一前下调，这算是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安徽黄山旅游风景区昨天就宣布调整门票价格，旺季门票从原来的每人230块降价到每人190。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呢，安徽、江西、河南、海南等多省份的物价局、发改委已经陆续下发通知了，要求本省内的知名景点在十一前下调门票价格。 是，咱们去这些地方玩，价格就更加实惠，玩的也更加开心了哈。 对啊， 好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 爱在爱你，爱在爱你，从我们相遇那天起，不要哭泣，不要哭泣，你应该被珍惜。爱在爱你，我只想爱你，就算你会不爱你，我会继续静静等待，留在你身旁，陪你守护你。 接下来咱抽奖吧。 对 好好 耶，这个我喜欢的环节，啊，虽然也发不到我，但是 哎，那这样，咱们公平起见，我来说多少页多少个，你来直接抽取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那就以你那边为主吧。 以你我这边为主， 是不是？ 我对我， 因为你这是更新了的， 我是更新了的。 对， 哎，那 你就说一个页数， 15页行吗？ 哎，然后倒数第几个，还是正数第几个？你说个数。 倒数第五个 吧。我来念一下，好，15页。 我这是输入15吗？ 对， 输入15。我都不太会试跳着来，好，从下面数第5个是吧，一二，这不是一二三四啊， 我觉得就10到12吧， 11 吧， 没谱啊，咱俩 好，11， 好，11， 正 有了有了有了。 你刚才说正的第几个， 就是从下面往上数第5个， 好， 1 2 3 4 5， 还有电话， 但是他之前刚刚获得过一份奖品， 好，不给他，正好他也发了你的照片。 那你再说一个来， 那就正着数第2个， 正着数第2个，从上面数1 2，王蕊， 好， 10年前自己还是一贫如洗，经过自己努力，现在已经小有成绩，让老公和儿子过上了好日子，谢谢你王蕊，那么这份刚刚我们提供的奖品就送给您啦，好，拍一下照片以资鼓励，嗨，好嘞，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儿啊， 我大学的那个师兄 可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刚刚发了个短信说，哟，你们聊十年啊，我一边开车一边想你大学时候啥样，现在堵住我的嘴。 哎，师弟啊，我应该叫成师弟哈，不，师兄，师兄，师兄，你发一张呗，或者说你形容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特好奇， 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4年来台里，我之前我真没见过他，你知道吗？ 哎，不对，咱俩第一次见是03年 啊。哦，是吗？ 就是我实习的时候。 哎呦，你记忆力真好啊，哎！ 那是，就是关于我们俩的点点滴滴，我都是记得的。 这歌送给你， 怎么样？可以吗？ 可以， 特别的可以。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了解一组其他方面的奇闻异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好消息吧。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咱们马上迎来中秋假期，国外的朋友呢也会享受他们的甜蜜假期，入住巧克力屋享受甜蜜假期，怎么回事呢？ 那还把房子吃了， 吃巧克力会让人心情愉悦，要是住在巧克力做的屋子里，哎，什么感觉呢？全球首座巧克力屋最近正式开门迎客，一次最多可以接待4名客人。 哦，巧克力屋呢位于法国巴黎附近的塞夫尔陶瓷城的国家陶瓷博物馆花园温室，由法国巧克力雕刻大师让·吕克·德克吕索用 1.5 吨的巧克力而制作而完成的。 那么巧克力屋面积18平方米，可供4名客人入住，屋里所有物品，无论是墙壁、屋顶、壁炉、衣柜、梳妆台，还是挂钟、马克杯、书籍，甚至吊灯都是巧克力做的。屋外的巧克力花坛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白巧克力湖，让人仿佛置身巧克力的世界。哇，厉害了哈！ 哇，入住巧克力屋不贵，一晚只需50欧元，约合人民币400块，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搜一搜啊。我10月5号6号据说还能订得上。 那我是不是可以吃里边的，比如说 我想把台灯吃了 我想把这马克杯吃了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发来一些信息。坦克说了，感谢自己10年前来到北京，感谢自己的努力，感谢18年间对于自己帮助的朋友，接下来 10年一定要好好度过，不负自己的努力，多好啊。 哎呀，这是有上进的同学。 嗯， 但是有的时候不太敢面对自己10年前的样子。 哦，为什么？ 就害怕，我还是觉得自己10年前像小傻子一样。 吉祥就说了，10年前我就很爱体育运动项目，今年依旧。曾经去过网球中心，看过明星的现场比赛，有时候我会看网球比赛到夜里2-3点，很喜欢。而且在街道的比赛当中我获得过2次冠军，很希望能够得到你们送出的网球票，明天吧。好不好？ 对，明天吧。 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 对，然后最逗的是这个谁啊 ？Zoe 就说了，高磊好像《丁丁历险记》里的丁丁啊。 真的吗？ 是因为发型吧？ 对，这发型太酷了。 王英杰也想问高磊哥，这个浓眉大眼，这眉毛这么黑是画的吗？ 不是，我这个眉啊是天生的，这个眉毛、而且是老神仙眉，你知道吧？它越长越长，而且越长越卷，越往下耷了。我没事自己还得搅一下，要么就真成老神仙了。 很多姑娘每周都得剪的，你以为我们容易啊？ 你们那叫修眉，因为我长得太长了，必须得剪了。 哎呀，说岩石就说了，高磊好帅气阳光，你的声音也非常阳光，每天早晨听着你的声音很开心。 谢谢，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打动今天的答辩评审老师。 对啊， 让我一次通过。 城南李院长也说，总觉得高磊长得像马德华。 嗯，马德华。就演捉戒老师那个。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人不就富态点吗？真是啊！不，谢谢您哈，那样的长相一定都是有福之人。谢谢您夸我。 你看，大家都基本上刷屏，就说高磊，你在照片上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真好。我一定得带着这份好心情。 所以我刚才真的就磨草误会了、啊，我真的其实没有在恭维你，我是说都是真相和实话。 哇， 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一样没心没肺的活着，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看怎么样，说三遍之后他真的信了自己。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稍稍提前2分多钟提前结束，因为我要马上赶到地铁站去参加我的答辩考试，大家祝福我吧！ 祝你今天成功！ 哦耶，一定努力！大家伙也加油！明天就迎来咱们的中秋小假期了，祝大家中秋快乐， 全家团圆！ 哎，好，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遍。 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心才会清澈，也才会看到。啊啊，关于爱眼神的滋味，不要去发笑，仔细思考。啊啊，爱过的他和流过的泪，都会是真。